生命里每一次感动，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，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。 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，周杰伦200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牛仔很忙》。其实现在何止是牛仔很忙啊，每一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努力的人，或者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创业的人啊，我觉得都很忙碌啊，就是你很难说有大把大把的休闲时间，对吧？好吧，有的时候虽然是忙，还是要给自己一点点时间的。预言带来的歌曲 Give Me All Night， 这是他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，给我一整夜。 突然之间弄成防线，无法控制那个瞬间，我脱不掉你的视线。 of me. I don't know how to be your love. I wanna be part of your world. 时候好像人的灵感会特别丰富，所以你也就很容易理解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会熬夜，对吧？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很晚很晚睡觉，而且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当你在面对自己的时候，面对那样一个安静的世界的时候，想法是层出不穷，创新的力量很多很大所以现在会很理解年轻人的那种熬夜，给你一整夜的时间，你可以写出很多很多漂亮的东西来。郑智化199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堕落天》天使。 高跟鞋踩着颠簸的脚步，

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？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？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，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，原价59，99听众只需49。良乡拱辰街国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五层，131-2128-9966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奥之旅绘声绘乐，由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中心独家冠名播出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陈嘉桦2015年 Why Not 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《你正常吗》。那其实这也是一档真人秀节目的这个主题曲啊。那在这首歌曲当中，其实是说大家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太紧绷了，需要有一点点就是率性的这种感觉啊，就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要有给自己给自我一点点空间。那在这首歌曲演唱的时候呢，陈嘉桦也是这个就是把自己的那种真性情都表露出来吧，然后用这样的一种心情去演绎这首歌曲，所以也会有非常的感染力。魏晨2015年带来了一首歌曲叫做《白日梦想家》。这首歌曲呢，其实也是源于他对自己的一个思考，因为他会觉得说在那么几年的演艺生涯当中，就像是做了一场白日梦一样，慢慢的慢慢的向梦想来靠近。I got a feeling, 心总提不起劲儿，想法眺望又上进，心得了不快乐的病，容易被吵醒，梦才刚有休息，我们总是被提醒，现实世界是多么无比，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，每秒都在呼吸，一不小心就被忘记，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，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。少的才是年轻，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，每秒都在呼吸，一不小心就被忘记，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，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。 I never wait, I never gonna wait, it's not so far away, 没有时间浪费，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，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， 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。 这是魏晨带来的歌曲《白日梦想家》。或许从最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说做了歌手，然后又跨界电影跨界这个话剧演出等等，但是所有的这一切也都是因为他对于梦想的坚持而实现的。来听一首老歌，苏芮在1983年电影《搭错车》当中所演唱的插曲《变》。 想记住相见

心里好欢喜，一切早注定，就像电影里。